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对于青年广播包括我们职场有高招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今天，如果你一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是我们青年广播成立1周年的特别的日子，我们一岁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青年广播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呈现我们青年广播一直力图打造的一种广播理念，就是我们愿意用融合的一种方式来呈现更加精彩的不一样的广播节目。这一年来，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热心的关注和支持青年广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你们美好的设想，所以我们也愿意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把你们的设想做一个最好的呈现。比如说在刚才的时段，大家听到了来自北京电视台我们的同仁做客青年广播，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在网络在广播都可以跟大家打招呼，跟大家做一个亲切的互动。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同样各位不应该错过，因为如果你心里有那颗创业的种子，如果呢你也想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时代有所建树，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错过。而且呢，我们这期节目也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因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两位嘉宾，那可都不是一般人。他们是谁呢？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张小河，动漫创始人，知名营销创意人陈格雷。另外一位是来自车库咖啡青年创业观察员小庆。我们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格雷，很高兴在北京青年广播电台跟大家见面。 嗯，好，欢迎格雷。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庆，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小庆，你之前做过这种视频的直播或者做过电视访谈吗？ 有做过。 好，怪不得你镜头感那么强。小庆知道现在有一直播，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通过我们可视化的这个平台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所以一直在看着你前面的那个镜头。你看格雷到底是做幕后创作的啊，所以一直这个 我其实是不还没找到那个镜头，这个还是这个。 我喜欢我喜欢你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任耳东西南北风。其实就是您前面的那个镜头，对，这个黑色的镜头，没错没错，我们都把自己关进小楼成一桶。今天呢，我们请两位来到直播间，是因为我们这个环节是特别的，叫创业一下。今天我们青年广播都会用夏天做一个大的 slogan，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在每一个时段做不一样的精彩呈现。那既然是创业一下，那肯定就要谈和创业和创意有关的话题，尤其是两位都是创意领域的优秀创业者，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也是文化创意相关的话题。首先从一个引子说起，就是这个 IP。 原来大家一听到这个 IP， 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 IP 地址，但其实呢，这个 IP 在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创业环境当中已经慢慢的衍生成一种符号了。这个符号可能是一个人名啊，比如我一直就是特别想火嘛，没火起来，我特别想用高丽这个 IP 做点什么更大的事情，这都快返聘了还没火，我自己都急眼了。另外一个像比如动漫产品，包括一首歌，还有可能就是一部著作 等等啊，只要是知识领域范畴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 IP 来做一种推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就一起来聊一聊和 IP 有关的那些文化产品的事情，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听好了啊，前面是如果，不是真的给啊。如果给你100万，让你去做一个文化创意产品，你会做什么？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互动，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收听节目， FM982 或者是 AM927 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唉，接下来就先问一下，年龄大了，有的时候气亏，所以一口气没念完。先问一下这个我们张小河的创始人，这个格雷，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自己在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也聊到了，其实在做一些这个文化创意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是第一个的这个动念啊，我们动了什么样的念头来想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问一下，张小河这个动漫形象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下你把它想象出来的？ 说实话，由于那个年代也较久哈，现在也很难完全回忆。 大概有多久？ 因为张小河从推出到现在其实是11年了。 哦，已经11年了。 对对对，有经过培养期，有经过高潮期，也进入到一定的瓶颈期。坦率地说，现在其实不是张小河最辉煌的时候。因为几年前的时候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正在探索新的创作了。所以回到张小河，他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吧？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两三个场景结合在一起的。就一个是可能在，就是因为张小河这个脑袋是个方的嘛，其实他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代的职场人吧，或者现代人其实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方形的盒子里面的。这是张小河的最重要的创意的点，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盒子里面，所以我们自己也变成了盒子。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哲学想法、哲学思想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的具体是来自哪里？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是两点。第一点是可能是在上厕所或者什么时候，突然觉得就是这是厕所是一个小盒子，这厕所外面有个公司又是一个盒子，公司外面还有一个大楼，这大楼还是个盒子，那么它是一个三重套盒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直接，但是这之前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在看那个什么 MSN 和 QQ 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我们一天到晚在对话，包括现在我们用微信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把东西都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所以其实是这两个场景，就是一个是很互联网化这种盒子化的场景，一个是这种很生活化的盒子化场景。但是具体是哪一天哪一个点，现在真是有点忘了。 所以其实张小河看似是一个比较邪血的动漫形象，但其实他的初衷是一个哲理，就是可能更反映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哲理。 甚至他的初衷是有批判性的。他其实是一个有批判思想的。 就是禁锢的一个东西。 不是禁锢，禁锢只是他的一种的东西，但是是一种我称为叫做模块化吧，就模式化的东西，就人的生活被流程化和模式化了。 原来是这样的，张小河。你知道，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留的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学生头、波波头，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当张小河那个动漫形象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把那个动漫发给我，就说这是照你去创作的吗？我一度觉得我们两个的人物形象可以置换。所以其实在他的这个一个形象背后，是你想赋予他更多的一个精神的内涵。 其实是首先有个精神内涵，就是想打破这种模块，所以我经常说的一个词叫跳出盒子嘛。去寻求一种更加开放的，或者叫更加自由的，或者是更加能够去找到自己本性的东西的一个想法。但是由于我这个人其实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在盒子里的人，所以其实在张小河在创作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他没那么深刻，他比较学气。 就索性让他释放天性就好了。 不，我们就是用它来发泄了，就是去表达一些东西，但是就是那种特别深奥的哲理的东西 候了，其实还是有的，就是你可能看一百，你张小河一共有五六百个漫画，五六百大概有五到六个漫画是挺深刻的。 嗯，你知道我就现在我自己的这个收藏的表情里面有一个张小河就是飞出来、飞出来飘过去的那个，就用咱老话讲特欠儿的那个形象。我现在经常就是别人给我提问我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我就让张小河飘出来。 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对，小庆你看作为观察员，我刚才在这个格雷的整个的谈话当中就捋出了一个信息，就是有才华了不起吗？上厕所的时候都能有这么一个 IP 产生。所以小庆你在作为一个青年观察员，你觉得张小河的这个形象为什么可以在当下深入人心？ 首先我也关注过这个张小河的这个他的形象。首先我觉得因为他主要反映的是白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嘛。最初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这个职场的一个工作的人，我觉得 对不起，我们直播间确实冷风有点大，要不然我们把冷气关掉。 和冷气没关系，跟我这个前两天有点打喷嚏有关系。 没关系， 继续。 就是我觉得张小河这个形象，他其实是非常有一种共鸣感在的，就是他的这个形象跟他的所要传达的这个精神，他是高度合一的。然后因为白领就是在人们的想象当中就觉得白领他是一种比较光鲜亮丽，然后比较这个优雅小资这样一种形象，但是张小河呢恰恰把白领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他属于他这个比较焦虑或者是比较苦，加班也非常比较焦躁的这样一种状态，真实的反映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能够抓住人的内心吧。 所以当时听到格雷来说他整个的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是有很多的哲学内涵的。 对， 有没有冲突？ 有一点哲学。 我知道你已经放弃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诧异，这样的一个形象原来是有那样的一个内核的？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对，就是还是要结合他的一些动漫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故事然后跟他的这个形象再一结合，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戳到人们的内心的那种感觉。 所以刚才格雷说其实小河已经差不多十一岁了啊，十一岁了，当时那个时候刚刚出现的时候应该也是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没多久啊，就是在互联网相对来说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已经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了。而且我们注意到95后已经基本上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了。 对， 我特别想问一下格雷，小河的这个形象怎么样，你想把它更好的和95后的这种需求做一个契合，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首先以我们对年轻人的理解和观察， 你也很年轻， 基本上没有95后这个说法，直接就00后了。 就95后就这么被漠视了吗？ 直接就被漠视了，真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 因为00后会觉得自己跟90后完全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完全全新的时代，所以他们其实说实话现在是00后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出路的时候。所以刚才您刚才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吸引95后哈。这里我还是不妨说两句，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内容，每个内容有它自身的文化背景，有它自身的符号价值，有它自身的很多东西。那么张小河其实是代表的不是80后90后还是00后的概念，张小河是真正所代表的东西是一种生活在都市的盒子化的模块化的生活当中的人的那种特点。那么这才是它的核心。所以在这种核心之下的话呢，我们反而不会特别刻意的去想怎么样去吸引95后。这个焦点不是我们最关心的东西。而且说实话我们更我说一下我们的新的创作吧，还是简单一句话吧。第一就是说我们其实张小河直接的就是本源的张小河创作，这几年我们先暂停先暂停我们这两年先推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叫和女儿的日常，就是张小河的漫画主笔，讲他自己的生活，跟他女儿的故事，跟他的家庭的故事，跟他妻子的故事，也是个方脑袋，只是造型稍微变了一下，所以很多人认为那是张小河结婚以后的故事， 非常红，非常感动人。 嗯， 然后他的那个人群啊，是这样，他的人群现在80%-90%都是女孩， 嗯， 就是90后、95后甚至00后的女孩， 嗯， 但这个是无心插柳的哈，就是这么说吧，我们从回到创作本身来讲，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希望张小河继续是他本身的那个价值， 嗯， 而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会做新的创作， 嗯， 和女儿日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的是张小河结婚生子的， 嗯， 的生活， 嗯， 也就是说，他继续是关怀的是当初喜爱张小河那批人， 嗯， 和00后那批人， 嗯， 我们直接把90后全忽略了， 嗯， 但实际上， 嗯， 和女儿日常的核心粉丝现在是90后， 啊，嗯，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强调哪个年代， 嗯， 和女儿日常是刚好不一样的，和女儿日常强调是爱， 嗯。 爱为中心的东西，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张小河他一直在自我革新和发展， 嗯， 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用他，我们在不断的衍生出和变化出更多的新的 IP 出来， 嗯，所以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衍生 IP 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过程， 不能叫衍生 IP，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从衍生之后出现更新的 IP， 嗯， 因为是这样的，现在和女儿日常在网络上比张小河 的红10倍以上， 嗯， 他的粉丝好几百万， 嗯， 一个微博发出来经常动不动的几千万转发， 嗯嗯， 而且那些粉丝其实是不太希望强调和女儿日常和张小河的密切关系， 嗯， 所以为了粉丝我们现在不强调了。 我觉得这是事实，实物者为俊杰啊， 嗯， 哎，你还真能忙得过来，你哥来你还在自拍，挺好。其实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嗯，就是现在网友可以看到我们最真实的一个聊天状态， 嗯， 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乃至一些花絮都真实的传递给大家。所以格雷你刚才说的这点让我特别有感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张小河从出生到成长，就是他包括有一个蹒跚学步的一个过程，到成长，到现在他也长大了， 嗯， 要嫁人了，或者说要结婚了，生子了，组建自己的家庭。我觉得他伴随的是，可能是一，不能说叫一代人，是一批人的成长， 是 他更容易有这种情感的共鸣。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巧妙地抓住了，你知道现在人最缺的是什么， 嗯， 就是一种情感的共鸣。 对， 因为大家都在辛苦地打拼自己的事情，我需要有个东西把我和你链接在一起， 嗯， 比如把我和小庆链接在一起的就是我们都是山西老乡和格雷链接在一起的是你也是高度近视是吧？其实 我跟你还有很多其他链接的，你不知道的。 真的， 嗯， 你就是，我就已经这么红了吗？你关注过 我吗？不是，我是原来我是学新闻出身的， 哦， 我是记者出身， 哦，记者 啊。嗯，你又在忙着自拍，一边在夸着我，一边在自拍。所以其实刚才格雷说的一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我们把这个 IP 产品赋予它更多的这种情感的内涵。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 IP，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想的就是一个 IP 产品，但是谁也没想到它日后现在如此的火，比如一个电商的产品，嗯，一个漫画的形象等等，就是它现在完全已经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知识文化的一个产业链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格雷，你自己在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这种部署准备吗？ 没有，肯定是没有的。 嗯， 而且最主要是实际做起来，我实话说哈， 嗯， 也跟观众分享一下， 嗯， 就是如果想做 IP 创业， 嗯， 那不是一般的艰难， 嗯， 那是相当相当相当的艰难。 嗯，艰难在哪儿呢？ 产业非常不成熟， 啊， 而且很难成熟。 这个不成熟是因为环境吗？ 不是，是因为这个行业规律。 嗯， 我可能话多一两句啊， 嗯， 就是解释一下好不好？ 嗯，好啊。 就是我用了一个词来一句话来描述的， 嗯， 就是能创造 IP 的人一般是文化人。 嗯， 能够让 IP 赚钱的是生意人。 嗯， 这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领域。 对， 举个例子。我可以和我的团队创造出张小河， 嗯， 但是怎么样把张小河的产品进行变现和赚钱， 嗯， 我这个团队和公司是做不到的， 嗯， 这就是 IP 行业 IP 产业最大的问题， 嗯， 它不像说我们几个人， 嗯， 一起我们想去我们我很会做面条， 嗯， 对吧？然后我们就开了一家面馆， 嗯， 于是我们就能赚钱了， 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营，对不对？从 A 到 B 就直接到了， 对。 然后我是一群，我很会做金融理财， 嗯， 我们就做了一家金融理财公司，我的金融理财公司就能收费了， 嗯， 对不对 ？IP 是这样子的，我很会做 IP， 嗯， 我们把 IP 做红了，哎，钱在哪？ 对，也就是一个文人和商人之间的对接。 他必须对接才能做大、嗯、 对， 但是问题是在于几乎所有的 IP 公司的初始阶段他就根本没有商人在里面， 嗯， 然后呢你可以说那这样子的话文人和商人就直接合作呗，哎呀对你说这合作是大家的，有句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 对， 就大家屁股坐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 商人由于商人会觉得我又不是你的公司成员， 嗯， 理解了吗？ 没错， 我不可能帮你长线思考的， 嗯， 我只会赚短钱， 嗯， 你还不够红， 嗯， 所以我给你的钱也不会这太多， 嗯， 我就榨完你这一点，至于你能不能红是靠你自己的， 嗯， 他所以他这样的话呢，使得这种文化人和商人合作呢， 嗯， 他很难真正到位。好，当然我不否认有些公司可以把这两个结合， 嗯， 但结合之后到底是以商人为主还是以文化人为主呢？ 没错，嗯， 如果以文化人为主，这个商人如果非常优秀，他干嘛不自己创业呢？在这个时代，嗯，他早就自己创业了。 嗯，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仍然以文化人为主，他招来的商人并不优秀。 嗯， 好，如果这个商非常优秀的商人做了核心，这个 IP 的文化价值会逐渐削弱的， 嗯， 所以这个问题是 IP 的永恒难题， 嗯，所以其实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特别妥善的解决，对吗？ 是这样子的，我用一个词好不好？ 嗯， 顶尖的 IP 没问题了 啊， 比方说你去到米老鼠， 嗯， 你去到小猪佩奇， 嗯， 小猪佩奇一年在中国的 IP 收入就十几个亿啊， 啊， 就你极其顶尖没有问题，理解了吗？嗯，你极其差也没差点说的， 就是你也没什么念想，对吧？ 没有念想。现在问题是在于，只有它就像是什么东西，它只有金字塔顶， 嗯， 能够实现足够稳定强大的价值。 嗯， 那个已经做到中上，其实做的还不错，可以变现的。 嗯， 很痛，不是张小河不是没有收入，但是我们很痛苦。 嗯， 然后我周围的很多做 IP 都很痛苦，就是这个行业还不够好，理解了吗？嗯，我觉得一个理想的行业是说，这个经中间以上的人，理解了吗？都能赚到钱，赚大钱，赚更多的钱，它是这个合理的一个模型嘛？ 嗯， 现在模型是不够的。 嗯， 就只有顶尖能赚很多钱。 嗯， 中间以上人还得请一大帮人。然后我们一个最简单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一年的收入做到几千万的时候， 嗯， 我们是亏钱的。 这样还亏钱？ 做到几千万肯定会亏钱。 嗯， IP 行业是这样子的， 嗯， IP 行业。一个 IP 啊， 嗯， 如果是自己养团队，我是指自己养团队啊， 嗯， 自己养销售团队，整个体系整个做下来， 嗯， 如果一年收入做不到2亿以上，必亏无疑。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到现在来说都没有能有特别好出口的一个问题。我特别理解格雷和他团队的这种忧虑， 嗯，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顶级的 IP， 我就已经就是坐看云起了。无所谓了。 对， 如果我是特别底端的这种 IP， 没啥念想， 没啥念想啊！我如果这个东西放弃了，我也没有什么可惜。 是， 其实就是像小河这样的一批 IP 形象，已经有了很。 我们是中上级 IP， 我们不是顶级。 就是有了很深的这种社会影响力，它也在社会当中有了固定的这么一个消费人群也好。下面他们不愿意再去看了，上面他一直在看着，但是他们想要去达到那个上面又需要太多的这个外力，靠我们自己创意优秀的创意团队可能不足以支撑这样的一个梦想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我理解你。你知道格雷就是我， 所以我很痛苦的，啊， 对，但是你能今天谈笑风生已经很给 我 面子了。 没有，我意思在谈笑风生中痛苦的。 我把它视为你作为同行对我的一种尊敬，其实你有很多的无奈，因为这个，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 对，因为我觉得是跟你们一直在做文化创意这件事情有关。文化创意其实它是不断的要激发人的一种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 嗯， 好奇心促使着他一步一步的在做创意这件事情。所以小青作为一个青年创业观察员，你觉得现在这种像张小河这样的动漫的创意的 IP 在你们身边是不是被更多的人接受，或者他还有没有再去被创业的这种机会？ 嗯，其实我们就车库咖啡来说， 嗯， 可能接触到的文化创意类的项目不是特别的多， 嗯， 可能还是互联网居多一些啊。但是这样的项目，我觉得还是很受人们关注的， 嗯， 包括投资人， 嗯， 我觉得都是非常关注这个领域的一些项目，但是就像刚才格雷也讲到了，可能这个项目就是文化类的项目，他们 不是文化类， 文化创 意，强调是 IP 文创类， 文创 IP 类，不是文化类。 对， 嗯， 文化类，比方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文化平台， 嗯， 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文创 IP，嗯， 对，就我了解到的哈，就是文创类的项目，可能对于比如说投资人来说，他们会看好，但是 真正拿到投资的，或者是就是拿到投资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嗯， 对，因为这个 其实这两年好很多了， 这两年好一些，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实际上现在这两年比较好的文创公司基本上都拿到投资了。 所以格雷是学新闻的，我们理解他一下。但是格雷，我想说你的火力冲我来，那么文弱那么漂亮的姑娘，你怎么忍心连着否认 啊？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特别理解，就是因为这不是说小庆她自己的发声，我相信她代表很多人对这个产品或者这个领域并不是特别的熟知。 嗯， 我还是怎么说多一句啊，现在文创 IP 类的，如果在五年前最大的问题是很难融到钱，现在呢是有机会融到钱了，但是他其实还没有赚钱， 还没有赚钱。 我是说文创 IP 本身，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文化人生意的那个，那是个骨子里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做内容的公司，但是你的赚钱得靠卖箱子、卖糖果、卖什么什么的东西去做，明白吗？但是你如果自己不擅长做，你交给别人做的时候，那么你只能拿到很少的授权费，而且别人克不克扣你是不知道的，以及由于你赚钱的那部分的事情是交给别人了，所以你无法在资产评估中打入财报，你的举个例子，你张小贺的像的一个糖果一年卖了5000万，由于你实收到了只有60万、70万的那个或者80万的那个实际收入，你的财报，你公司本身的财报只能显示是80万收入，不能显示你有5000万的收入，它无法进入财报，除非你把那家卖糖果的公司给收购了，你控股了，但问题你控股之后，那优秀的生意人就会离开啊，我们又回到这个伟大的老问题，你知道吗？所以没有，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拿到文创 IP 拿到投资的文创IP 公司依然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他其实还是没有找到足够做强大的一个好的模式，还是没有， 就还在探索当中的。 对对，所以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小庆，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心声，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目前文创类产品的一个困局，就是它并没有被更多的大众所熟知，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今天不要看这是小庆和我简单的发声，也许我们就代表了一群基础人群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任重道远，就是需要至少要让这么多的人对这么一个文创的概念首先离得清，我觉得离清了之后，可能像你们之前说的这种文人和商人之间的这种困局就很容易被打破，就是所谓的秀才和兵之间的隔阂也容易被破解，所以我觉得这不妨是一个好事情，我们觉得这可能是更多可以探讨的一个空间。刚才格雷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现在你们的这个运营啊，可能是需要有商家来或者是商人介入来帮一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运营，而且现在我们不可回避的是张小贺作为一个文创 IP， 他现在已经有了很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有一个复杂的产业链，那这种情况之下，格雷，你作为创始人，你自己觉得是你的创意还是粉丝基础，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商业的操盘运作能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三者之间你觉得孰轻孰重，你会给排个序吗？ 每个人的角度会不一样，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认为创意能力是第一位的 啊。 所以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其实在继续创作新的像和你的日常，然后我们还在做个新的叫键盘仔，那是个非常好玩的，就是一个很科技感的一个 IP， 就是把我们每个人用的电脑的键盘全部变成卡通然后来玩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从我来讲或者我们基本公司来讲，我们定位自己现在是一个文创公司。 好，文创公司，稍后的时间我们请格雷继续给我们做详细解读，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是我们职场有高招日常播出的内容之外，也是我们青年广播一周年一岁的生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的直播环节，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啊，在创业领域有自己建树和成就的年轻人，一位是张小河动漫创始人、知名营销和创意人陈格雷，另外一位是车库咖啡青年创业观察员小庆。刚才半点之前，两位呢都从张小河的这个动漫形象 IP 形象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读，可能更多的是从创意领域做了一个解读。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更愿意跟大家来做一个创业的分享。那从创意到创业，其实刚才格雷也说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直在说0到1可能简单，1到100它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我们愿意在稍后时间听一听格雷的辛酸史啊，我今天争取把他聊到艺术人生那咖了，让他在直播间哭上一鼻子。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创业一下这个板块当中。今天我们问的问题非常的直接，如果给你100万让你做一个文化创意类产品或者是一个内容，你会做什么？我真的没有这么大气，也没有那么的豪气啊，我只能加一个如果。我们不妨在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都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给自己一个创业的梦想插上那么一个小小的翅膀，哪怕只飞这么一个小时，也至少我们飞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格雷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刚才没有继续的话题。哎，你能不能不用那种记者的思考的这种状态来审视我？我们这仨人挺好的一个气场，好吗？刚才格雷说到了，就是你们接下来的这个键盘侠的这个 键盘仔， 键盘仔啊，绝对不能叫侠。键盘侠现在是一个相对负面的词。 还没定，主要电影之后的名字没定，因为我们正在准备做电影嘛。 所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接下来你们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你会怎么给一个排序？一个是创意，一个是粉丝基础，一个是这种营销操盘，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第一位是创作能力和内容的不断的生产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公司自身定位为一个 IP 文创公司，这是最核心的。这个公司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不断的能创造新的有价值的IP 出来，就是比方说我们，所以我们直接参考的对标对象可能就是像迪士尼或者皮克斯，所以第二点就是所谓的粉丝，我们会很认真的倾听粉丝的需求和去做它，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家粉丝运营公司 啊， 这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如果去做了粉丝运营公司，你就得不停的猛去做张小河的各种东西。我说的不是说创作部分，你还可能还做很多其他东西，然后你整个公司的精力的投入就会不一样了。 对。 然后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当年迪士尼把他的公司变成一家米老鼠的粉丝运营公司，他就不可能后面会有那个白雪公主的电影，不可能后面会那么多的 衍生品。 不是衍生品，首先是内容，小鹿斑比。 迪士尼后来变成了文化帝国，就是因为它可以不断的推出非常优秀的文化的作品， 嗯， 然后再做到电视台， 嗯， 再做到迪士尼乐园，其实它也是偏文化人了。其实迪士尼的衍生品基本上还是别人做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参考对象，就是说，换言之，就是我们不能够沉迷在光张小河这一个点上， 嗯， 我们应该去发展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包括和女儿的日常， 嗯， 包括键盘仔，包括其他， 嗯， 我们现在都在做一些新的东西， 嗯， 然后。第三点才是商业运作，但商业运作为什么要放到第三点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让生意人去做， 嗯， 就应该让商人去做，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方法是用我们的公司入股了很多，我们用张小河的资产直接入股了很多的产业和实业公司， 嗯， 然后直接这些实业公司他们作为创业项目，他们的食品也好，他们的奶茶店也好， 嗯， 他们的数码的产品也好，配件也好，都直接用商家和品牌来做。 嗯， 那么我们会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共赢和发展。 嗯，所以其实刚才格雷说的这三者的关系，我在这个环节啊，我觉得还是保留我自己的意见，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嗯，当然这是你们公司运作的你的一种理念， 嗯， 不可否认。同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三者的关系可不可以把它梳理为第一位就是文化创意啊，就是我的 IP 创意，第二位就是我的商业运作操盘，第三位才是粉丝基础。因为我在想，就像你刚才举的迪士尼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例子， 我澄清点， 嗯， 商业运作操盘和商业卖东西是两回事儿， 嗯， 其实商业运作操盘我们自己在做， 嗯， 但是商业卖东西是别人在做， 嗯。来，小青，你说两句，头晕，你知道吗？他当年也是做这种调查记者的，你知道，他对你的每一个问题都特别敏感。唠嗑行吗？能不能愉快的唠会儿嗑？这又不是出新闻简报，何必那么认真？ 对名词和概念比较执着造成。 我特别理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这种文化创意 IP 的时候，特别需要这种，因为在现在大家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一个创意的种子， 嗯， 我们怎么样让我的这个产品更严谨。格雷，我现在不能看你的眼神，我说每一句话他都特别的警惕，他的眼睛在滴溜溜溜转。现在我跟小庆对会儿话可以吗？格雷， 好好好， 允许吗？ 你们继续。 所以刚才小庆，你从格雷他的这样的梳理的一个关系， 嗯， 他是从一个文创公司在给的这么一个理念， 嗯， 那你从一个创业的青年观察员的角度，你认不认同他的这么一种排序方式？你不要看他，你看我就好，要不他会用目光杀死你。 首先刚才格雷提到的第一点是这个，就是 文创创意。对。 我觉得这也是不管是文化创意还有或者是内容创业者，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吧， 嗯， 就是它的内容。 这是基础。 对，这是基础，嗯，一定是最核心的。对。然后第二点他提到的是，就是说 粉丝基础。对。 粉丝基础肯定就是流量， 嗯， 对，就是你在做内容的时候，给谁看的，或者是也就是用户嘛， 嗯， 对，这个用户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嗯， 因为互联网这个文化创业吧， 嗯， 它离不开互联网这样一个大的环境， 对， 所以这个都说用户就是这个上帝，用户至上， 嗯， 我觉得这样一种想法也是很关键的， 嗯 嗯，然后你必须想用户所想，然后知道用户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够引发这个，就是说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流量，有的流量我觉得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现金流啊，或者商业的一个转化， 嗯 嗯，对。然后第三点他提到的是这个就是说 操盘 的能力，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 嗯 嗯， 有话说， 又有话说， 格雷都不敢说了。 其实、 嗯， 事实的真相就是， 嗯， 我们现在在另外成立一家商业操盘公司， 啊，嗯， 把商业操盘的事情放到那家公司去做， 啊，嗯， 本公司还是做文化创作公司， 嗯， 就是。创作公司就得有一帮创作人去热爱创作， 嗯， 操盘公司就得一帮冷酷的生意人去研究商业操盘， 就是还是文人和生意人的一个结合。 我们其实把它分成两家公司了，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放在一家公司里面。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现在有足够的底气了吗？就是你有这样的能力， 哎，就是底气不够才能这么干嘛，真的很悲催的办法，你知道吗？ 其实我刚才这个小庆这么一解读，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嗯， 就是这三者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一个粉丝带来的一个好的流量，我凭什么来给你做这个商业的操盘？ 嗯， 因为这毕竟是 就是所谓的从商人和文人之间的这种勾连，其实就是这种流量粉丝基础。 对，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可以把两个人做一个特别好的对接。 嗯， 对吧？这就是用你的产品说事儿，用产品在市场上再去做打拼。 嗯， 那你知道吗？就是小庆，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愿意去中关村，然后特别愿意有的时候也去车库咖啡。 嗯， 你知道我做的，我好几次我坐在那个地方去观察。一帮人都在哇，我就觉得他们都在聊未来，然后聊的都是我听不懂的未来，然后我就觉得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被这样的一些人改变，就是这是一个互联网创业的一个大潮，而且是势不可挡，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之下，你作为一个青年创业观察员，你觉得大家现在多数的一个创业方向已经奔到什么地方去了？ 创业方向其实就是就车库咖啡来说，我接触到的创业者，我觉得可能目前互联网肯定是居多的，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领域现在涉及到的也会比较多一些， 那你的人都很高端呢、都谈人工智能啊， 对，你知道我就是经常在那儿 人工智能、智能硬件啊之类的， 我要跟比如出版社在那儿谈合作，我都不敢张嘴。 我插一句啊，我的群里面也有很多那个。跟互联网和投资有关的，实话实说，他们现在谈的话题80%已经变成区块链了， 区块链，对， 真是变成区块链80%。 哎，所以格雷，我们说一句题外话，既然我们今天是创业一下嘛，你对区块链这个事情你看好吗？ 看好， 真的看好， 是真的看好。 你为什么看好？ 它改变了经济模型。 哦，那你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之下，它这种改变有利吗？我说的是力量的力。 是这样子的，就区块链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是真心这么认为了哈。正如互联网改变的是信息传播的模式，区块链的本质是改变人与人协作和金融的模式，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但是它现在不会很有力量，现在的那个什么比特币的那种炒法，那些代币的炒法都是说白了哈，都是轰出来的，大家是搏一个未来，现在区块链的真正应用还无法进入到广大老百姓当中， 没错， 它进不还没有办法真正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它现在是比较无力的，但是现在准备的东西可能会在将来会产生很大的 影响，所以这个事儿你觉得就跟当年马云去拿着黄页去到处做他这个推销一样，很多人都觉得他是骗子不靠谱。你觉得区块链现在可能也处在这么一个困境当中？ 区块链其实是就是实际上如果以互联网为例子好不好，就是区块链应该大概相当于97、98年的互联网 啊， 但是由于这个时代很躁动嘛， 对， 被炒到了2005年的价钱。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你知道，因为我的朋友圈这样的这个就所谓的商业人士、经营人士比较的多一些，就他们很多人都在转区块链。 我这么一个文创人，被拉进了5个不同的区块链群里面去谈代币。 你知道我当时还点开了，我最开始还点开看，但是我后来我完全觉得我 get 不到任何点。所以在之后有人再发区块链的链接，我就直接飘过，忽略不计。我就觉得它是没有生命力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和格雷的看法还不一样，我是觉得它没有生命力， 不太看好。 对，我不太看好。 它的底层技术非常，它的底层的那个哲学观和那个技术想法非常牛逼。 所以我们也在这儿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因为既然是创业一下嘛，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和格雷的这个短暂的 PK 啊，你来做一个梳理，信张小河还是信高小丽，大家自己做决定。当然你不要再用那种眼神在思考我的问题啊。 我确实在思考你的问题。 对，所以刚才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小庆，就是这种文化创意类的这样的创业的一种方向，你觉得在现在占不占优势？ 其实刚才格雷也有讲到哈，虽然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是很占优势，而且也被很多人看好，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商业变现，我觉得这块是大家最为困扰的一点，还在一个摸索和探索的过程当中吧。 我觉得需要模式改变， 模式改变， 模式不改变这个东西没法解决。 你觉得改变的模式是需要在哪儿？ 需要整个世界的这种 经济的运行的合作方式和很多东西要进行都要进行变化。 嗯，就等着区块链那个时候是吗？ 区块链真的会跟它有很大关系。 嗯， 有没有想过用区块链跟你的文创结合呢？ 我们正在筹备。 啊，真的， 真的在筹备。 所以你真的是奔着迪士尼去的，我发现你真的是很有野心的。 不是迪士尼啊，是我都是给逼的，真的是给逼的。 嗯， 我没有，我觉得我不谈具体的细节，就是说，就是车库咖啡本质上是一个。我其实是本质上我看本质啊，它不是咖啡馆， 对对， 它是个媒体化平台， 没错， 它的本质是个媒体化平台，对不对？那么我就问你很简单的问题：十年前会有车库咖啡这样的东西吗？ 嗯， 不会有。 七年前有， 但是这七年前开始有，你知道为什么七年前会出现吗？ 嗯， 一个最重要的背景，七年前什么样的东西崛起了？ 嗯， 你想想，移动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没有这两三个的基础的东西，就不会有车库咖啡这个模式。 嗯， 这个模式在现在才会可行。 嗯， 这个差距，就是说，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时代在不停的变。 嗯， 1.0、2.0、3.0、4.0。 对， 对吧？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巨头，每个时代都会有东西去落下去。 嗯， 那么文创 IP 的发展，我觉得文创产业的发展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我们深刻的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 嗯， 而这种发展所在的话呢？嗯，如果没有技术变革，没有新的像车库咖啡这样的发展变革，可能也就这样了。 嗯， 我说实话哈， 嗯， 这公司这世界只会产生两种公司来解决， 嗯， 一种产生迪士尼这样的巨头公司。 嗯， 这个公司应该不是我们，说实话哈，应该是像奥飞啊， 嗯， 爱奇艺啊， 嗯， 对吧？等等等等，因为媒体做起家容易做大嘛， 嗯， 那么大的收小的就很容易嘛， 嗯， 但是。如果新的经济变革之后，情况就真的可能有 一切皆有可能， 就一切皆有可能。 嗯， 所以我经常说的东西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嗯，我特别理解格雷，你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媒体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可能格雷真的会跟我们推心置腹说很多细节。但是因为这里面我很理解，作为一家创意公司， 嗯， 它可能涉及到很多的我们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东西，不方便在这儿透露太多的细节。 也不知道如何，主要是不知道如何透露嘛，对吧？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好吧， 嗯， 我十一年前就是张小河的时候， 嗯， 很多人觉得他做不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就是一个漫画嘛， 嗯，对。 那么这些人用传统的媒体的角度，觉得你这个漫画最多也就是在报纸上的一个连载漫画， 嗯， 对不对？ 嗯， 也就是报纸上的连载漫画， 嗯， 你的价值还可以，不就有些关读者了？ 嗯， 你还能怎么样呢？但问题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给了张小河这样的 IP 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内容了，我们还能带来流量， 嗯， 我们还能继续粉丝， 对， 这个事情是以前做不到的， 嗯， 你现在一个报纸上连载的漫画，怎么会想到有这些东西呢？ 嗯， 这些东西只有在新的，技术模式下才有可能发生， 嗯， 对吧？然后，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机会， 嗯， 那么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嗯， 未来可能会更糟，也可能会更好，这个 who knows 是吧？谁也不知道。 嗯， 所以为什么说细节？这细节实在是无法说得很清楚。 明白。所以我一会儿准备这个挖点其他的细节啊，比如创业过程当中如何的艰辛， 嗯， 我就横竖不信啊。今天格雷除了笑，他没有其他的表情。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大的一个创业环境，我们也聊到了区块链，然后接下来我还聊到一个，就是可能对于普通的受众来说，大家更容易接受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就是短视频。 嗯， 短视频现在非常的火， 对， 而且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商业资本啊，已经往这个短视频上面去投入了。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格雷，你们有没有想过用这种短视频的方式来发展壮大你们？ 我们现在本来就是已经在做了。 嗯， 我们和牛日常已经发展短视频了。 嗯， 键盘仔也会是短视频。 嗯， 张小河先不动。 嗯， 张小河先放一边。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和牛日常现在有着数百万粉丝。 嗯， 然后键盘仔非常酷，非常新潮。 嗯， 张小河我们打算是打这个00后嘛，我不是05后嘛， 嗯， 所以我们决定再忍几年。 嗯，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其实还是在，我们肯定会做短视频。 嗯。我其实特别认同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同，我从一个粉丝的角度说心声，就是索性就把张小河留在我们的那个怀旧情节里，就一直让他沿着 那个 怀旧的这个情节去发展，我们不用去跟风，不用去短视频。 我绝对不太想跟风。 嗯， 但是我觉得将来还会再崛起，再会用新的打法。 嗯， 就说比方说现在的零零后、九零后吧，好吧，九五，就你说的九五后，会觉得张小河是一个比他大十岁人看的东西。 嗯， 我现在这个时间做内容是很痛苦的。 嗯， 我如果继续做回来比他大十岁那些人，那些人那个网络活跃都已经不够了。 嗯， 他们不是很活跃了。 嗯， 对不对？如果你去改变自己，去打九五后，你可能最后就把自己搞乱了。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再忍十年。 嗯。你们来做一个引领，你们不会去被粉丝左右，而是来引领你们的粉丝去接纳另外一个你们的文化符号。 对， 嗯， 当然是这样子。 嗯， 就是而且说实话，我就是说，迪士尼如果只有米老鼠，它不会很值钱的。 没错。 所以我们的价值应该是在不断创作出更多的米老鼠或者更多的张小河，我觉得这个事情更有价值一些。 嗯。 但是不否认一点，就是说，像迪士尼在1940几年的时候曾经做过米老鼠的短片， 嗯， 一些东西，它后面到了1980年、90年之后，它就会更新， 嗯， 所以我们还是会对张小河的东西进行更新， 嗯， 但这个更新可能不是去打95后， 嗯， 我可能更想打00、00-05后、 嗯、 10后， 嗯，用这样的方式去根植于市场，嗯， 因为很有趣的文创有个特点叫做隔代相吸， 嗯。 就是这一代对上一代人是排斥的， 嗯， 再到他下一代就会出现隔代相吸现象， 嗯， 就类似于像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孙子一样， 隔辈亲是吗？ 对，隔辈亲。 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这种短视频的调查， 嗯， 就采访了几个小学生，说现在80年，你们觉得他们多大了？80后，然后小朋友就说，哎呀，50多了吧？你应该叫什么？爷爷奶奶？大爷大妈，他对80年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对，啊， 所以就符合你刚才说的隔辈亲这个概念了。 对，一定要隔辈亲，因为每一代人都会否定上一代人， 嗯， 是非常正常的。 嗯， 90后会否定80后， 嗯， 00后还会否定你90后的。 嗯，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两代人做一个勾连。 对呀，啊 嗯， 是这样子的， 嗯， 就所以。所以回到小视频，我还说了一两句啊，就小视频肯定是要做的， 嗯， 但是小视频的东西其实，说实话啊， 嗯。 我觉得变化还是太多， 嗯，就是不确定性太多， 不确定性非常大。 对，所以小庆，你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尤其是我看到一些小公司在用短视频的方式做一个市场的切入， 嗯， 啊，他们觉得这种切入方式就病毒传播会非常的快，你看好这样的一种创业模式吗？ 嗯，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 嗯， 诶，我自己的观点哈， 嗯， 我觉得它可能会火一段时间， 嗯， 但是如果怎么能够长久的火下去，或者是怎么能够就是保持这个时段， 嗯， 就是它一直能够让人们记住，我觉得还是， 嗯，对，我非常同意小青的， 对，还是要有一个，嗯，就是不能够这短平快可能是短暂的， 嗯， 对。我觉得还是要往这个真正好的内容， 嗯， 以及它的什么样的这种就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方式吧， 嗯， 这个角度来做， 它有需要有个强大的支撑。 对对对， 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短视频和小视频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但是最麻烦是它的模型每隔1年就变一次。 嗯， 对， 这 更新迭代太快了 。 嗯， 就是说2-3年就是快手模式，对吧？ 嗯，对。 然后是抖音模式， 没错。 曾经还出现个美拍模式，秒拍模式， 嗯， 而且这每一种模式之间的那个变化都很快， 嗯， 也就是说你好不容易，如果你好不容易建立一个团队，嗯，擅长去做抖音模式，假如哈， 嗯， 然后突然发现抖音模式大家就过去了，你知道吗？ 对， 因为这对创作来讲是很，就做内容创生产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来的。 对，所以格雷，你会怎么去把握这样的一种市场的风向，就是既让他拿来所用，然后又不被他这个彻底左右。 我们现在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嗯， 就是不指望能够完全控制它是做不到的。 嗯， 就是这样，我以键盘仔为例吧，好不好， 嗯？ 我们现在真正想做的是大内容，我们要做的是电影。 嗯， 我们在做剧本，我们请了非常牛逼的那个电影导演来做监制，然后我们自己来主创。 嗯， 然后找了很好的编剧导，我们现在搞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准备做电影了。我们围绕着电影之前的1年，我们会去做短视频。 嗯。 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就清楚了。 嗯， 也就是说，即使1年之后不红，这个世界变了，反正我的电影已经帮了电影了。 嗯。 第二，如果不小心出了帮电影之外，我的小视频大火了。 嗯。 你知道这个大火之后就能吃很多年，这个老本就能啃很多年了，你知道吗？ 对。 其实张小河的高峰期是在博客期，你知道吗？ 嗯，对。 我们是博客和论坛期，我们不是微博期。 嗯。 微博期我们其实就已经没那么强了， 嗯，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来的， 嗯， 但是就这样子，这个老本都啃了很多年，你想想，所以就说，就是很简单，就小视频是这样，我们会做，但是我们会有明确的目标，能实现什么东西，我们能做到， 嗯， 但是能不能大火，真的是看命的， 嗯， 看天的这个东西， 嗯， 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天时地利人和，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方式、传播介质，它都是要打一张牌，就是内容， 嗯， 内容为王，尤其是这种文创类的产品，它可能对内容的要求会更高，还不像我们一期节目啊，我们传递不管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什么样的干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支撑，它需要一个最有力的形象，瞬间击破人心，然后你再用你的长久的方式去巩固你的所谓的江湖地位。 而那个击破人心的那个很犀利的方法，往往是可遇不可求， 嗯， 往往得看运气， 得看运气， 嗯， 所以在今天节目，你看，我们聊得特别的开心， 嗯， 时间过得也非常快， 嗯， 最后如果我本来想今天把格雷聊哭了，但是因为聊得太嗨了，所以这个泪点没出来， 很难的，很难的， 难 我对所有悲伤的东西， 嗯，屏蔽， 不是。我都能记住，牢牢记住， 嗯， 然后把那个情绪去掉， 啊，真的， 嗯， 你这个能力还真的很 强， 愿意教我们吗？我觉得这是创业者需要具备的能力， 对对，创业者 可以教，但是别人学不会的 啊，那你教啊。 我的方法很简单， 嗯， 就是20年前，如果有个人还坑过我，我当时恨得咬牙切齿， 嗯， 觉得他是个混蛋， 嗯， 20年之后，我依然咬牙切齿，觉得他依然是个混蛋， 嗯， 20年的岁月不能抹去他的傻逼。 哎呦，这个冷静啊，这个冷静。 就是20年时间不能抹去他的错误， 嗯， 我从来不会说时间久了我要原谅他。 嗯， 你知道当一个人想去原谅他难受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他的内心很纠葛很煎熬， 嗯， 他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嗯， 像我这种压根就不打算原谅别人的时候， 嗯， 就没事。 哦，所以就是你没有用这种方式变成自己的负累，然后就是记住在哪个点有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个情绪依然历历在目， 嗯， 我情绪不会改变的。 它会成为你一个奋斗或者是打拼的一个动力吗？ 可能是 啊，可能是 有时候也就纯粹是觉得他不爽 啊，就是爱我的人愿意看我笑，不爱我的人，嗯，我不让你看到我哭， 对， 啊， 就是我曾经讨厌过人，我现在依然讨厌他， 啊， 我曾经鄙视过人，他依然，我现在依然鄙视他， 嗯， 时间一定不会抹去这一点， 嗯， 我不会尝试说我自己年纪大了，我老了，我要去改变这东西，我也原谅他， 嗯， 你知道原谅是最容易让人变老的， 嗯，所以你知道我本来是要把他唠哭，他现在快把我吓哭了。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既然叫创业一下， 嗯， 两位今天也是非常难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收音机前的青年朋友支个招， 嗯， 就是如果他们想创业，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先从这个姑娘来说，小庆来说啊。 嗯， 既然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文化 IP 嘛， 嗯， 肯定我觉得还是跟那个内容方面有一些结合吧。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创业，比如说或者是内容创业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要还是刚才提到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用户，我们一定要把用户放在首位，因为用户就是上帝，对，一定要想到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第二点就是共鸣，就是一定要你做什么内容，首先要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就是用户能够产生共鸣的内容，一定是他们需要的内容，从而他们也会进行主动的一些传播。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关键的。 好，谢谢我们车库咖啡的青年创业观察员小庆。那格雷呢，你有什么建议？ 很多人都问我，如果我去创作一个文创 IP 怎么办？可不可以做？我还是永远说这句话，你当然可以做了，对吧？每个人都有创作的可能性，但是你最好找到一种最低成本的方法先进入，就是找一种低成本的一种以及一种新的方式，比方他现在就可以用短视频，将来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进入，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想去做文创 IP， 请记住一点，就是开始可能会很爽，但是后面的煎熬你还能承受得住， 就是想清楚，我现在要什么，我未来可以承担什么，这就像 对，但是你我觉得很难让年轻人想清楚。 至少我们今天提醒大家要想清楚啊，这就像我们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曲一样，最初的梦想，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要敢打敢拼的这个愿望是要有的，然后想办法给他机会，让他根植于我们的内心去生根发芽。我相信在这么一个多元的环境之下，每个人的梦想都有可能被支撑，但是前提是我们都要有一个最初的愿望。